数字心跳节拍，找好台，你向你告白。哦，你的唇凑过来，冲进我理智脑袋，部分我生活的空白。你看那满天星星笑开怀，你爱浮肿尘埃，夜空没有光海。Yeah， 遇见了你，让我把灵魂出卖，放出了我的寂寞，心门为。只爱想念着你一直爱，不女孩喜欢你白雪皑皑，想和你一起看海，一起看海。Yeah， 赖着你就像难搞的小孩，只想对你傻傻依赖，只想对你傻傻依赖。不偏不倚，不急不徐，爱神的箭穿进我你，寻寻觅觅。 在燃烧我身体，岁月是一把刀，刺伤我的青春。望着远处的山川，还有远处的万家灯火，你曾这样的问我，爱我你会不会寂寞？声哼唱着，日夜载着你和平常人世间的复活，双手紧握阿鲁库索，阿鲁库索，阿依曾让我们哭过好几年，尝尽人间的聚散，懂得幸福就是平淡，闭上眼睛小声呢喃，闭上眼睛小声呢喃，闭上眼睛。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哟，

记沉默了的空气，停在头上令人又再回望你，沾湿双眼渐红，难藏热恋及痛悲，多年情不知怎说起，在何地仍然痴盼心理，无尽长夜为陪伴我怀念你，他方天气渐凉，前途或也白雪飞，假如能不想别离你， 周杰伦，嘘，耳朵靠过来一点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哦，那就是已经是下午。